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儿，是吧？所以人别怕做饭麻烦啊，人到老年60岁往上的，我建议你啊，没糖尿病的你吃6顿饭你得不上糖尿病，你得上糖尿病的一天吃6顿饭，你慢慢你糖尿病能好。这6顿饭怎么吃啊？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哎，在这两餐之间呢，你加点水果，加点零食，是不是啊？小孩别吃零食，小孩吃零食脾胃弱，把脾给吃坏了。而人到老年了，你适当的吃点零食，反而调养你的脾胃。所以我说别怕麻烦，三四五顿饭，六七八分饱，保证整个饮食营养摄入的一个慢性平衡，那么对糖尿病血糖平稳，对你将来减药啊减胰岛素都大有帮助的啊，大有帮助的，是吧？那另外呢，调糖尿病就得调肝脾啊，啊，调肝脾，是吧？调肝，哎，防止生气嘛，气滞血瘀，对吧？哎，防肝气犯胃啊，健脾呢，啊，让我们吃饭有滋味有胃口，啊，既不会厌食，也不会暴饮暴食，这是脾好了，你吃东西就有味道了，而且不会吃的味道太重，啊，但凡那口重的人，其实。不是你口重，是你元气太亏，脾气太弱，嘴麻木了，不知道味道，所以说靠咸了辣刺激味道。慢慢的诶，发现我们这嘴怎么越来越淡了，吃家里原来老伴做菜怎么咸了，你给我少放点盐，是不是啊？为什么吃东西有胃口了？你胃气脾气恢复了，你吃东西就有滋味了。啊，所以糖尿病我们说要清淡饮食，清淡饮食是对脾胃的一个保护。你过于肥厚，那怎么说了啊？过食肥厚，足生大丁嘛，对我什么意思？糖尿病跟饮食过于厚重，老在饭店吃饭，那饭店的菜香啊，咋香啊？都是大油、大盐、大味精，多加，它滋味自然重，你吃着就香，是吧？你过于重滋味，其实就把脾伤了，所以老下饭店的人容易得糖尿病，啊，多在家里做点清淡饮食。是不是啊？豆腐白菜百病不生吗？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想健康啊，就要全面的实现三通，是吧？一呢，一要胃肠畅通啊，我们吃双歧活菌，是吧？我们吃虫草、人参，调肝健脾，哎，人有胃口，能吃，能运化，能排泄畅通，哎，这就是我们胃肠畅通的保障。二呢，二要心脑畅通，心脏畅通，它是我们的生命保障，而脑的畅通呢，是吧？脑主着人的思维啊，我们中医常说叫心脑同源啊，心脑同源，心主人之血脉，又主着人的神明，是吧？所以说你活的是明白自在呢，还是活的拿东忘西糊里糊涂呢？这都要看脑的神明，是吧？所以心脑畅通，我们不得心梗，不得心绞痛，是吧？浑身有劲儿，不得脑中风，不得偏瘫，半身不遂，啊，没有猝死的发生。哎，这是心脑畅通，是我们活得自在，啊，活得长寿的保障。那么第三通，叫经络畅通。这个经络呀，是气血的通道。啊，经呢是气血大的通道，络脉呢，络是气血小的通道。经络呢 向内连接着五脏六腑，向外呢沟通着四肢百骸。经络畅通有什么作用决生死，调百病。所以经络畅通不仅是让人不得病的保证，经络畅通呢还是人得了病能得以康复能够恢复健康的一个保障。那么单纯的讲经络呀可能很抽象，所以呢我们就把现代的慢性疾病被称为内外科内外科的，把糖尿病把糖尿病拿来给大家来举例说明经络疏通对糖尿病康复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的由来，是不是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不文雅的名字，这病名里边带着尿原来糖尿病最早的发现是尿中有糖，是吧？有蚂蚁去舔食人的那个尿尿里边有糖分，所以蚂蚁喜欢吃。这是糖尿病的名字的由来。那么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呢咱们给大家讲到了空腹血糖的测量。空腹血糖值超过了 7.8, 你就进入了糖尿病的界限值了。是不是那是不是有了这一条指标你就是糖尿病了呢不完全是。还要查一个什么呢餐后两小时的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高过了 11.1 毫摩尔每升。这也是糖尿病的一个界限值。所以什么样的人你是得了糖尿病的要查血糖。空腹高于 7.8 毫摩尔每升。是吧？餐后两小时血糖又高过了 11.1 毫摩尔每升。您就够了这个糖尿病的标准，是吧？那为什么血糖会升高是吧？血糖高就得上糖尿病是什么让人的血糖升高？这个血糖又是个什么东西在这儿呢咱们给大家要小结几句首先呢来告诉大家糖、蛋白质、脂肪，它是人的三大生命能源物质，是吧？在以往的健康知识讲解当中我们曾经给大家提问过这样的问题说人是什么做的人是水做的。人体内的这个细胞水包括游离水也就是构成人体的水分子要占到人体的总质量的1/3往上也就是67%往上67%往上。这和我们这个地球一样我们住在一个水的星球上，2/3是海洋1/3是陆地。而人呢人体的水分子占到了什么呢？人的总质量的67%人也是2/3由水构成的。所以我们常讲饮水健康就关系到生命健康。是不是我们要喝离子化的小分子的水我们要喝什么呢温热的水。你体内的水分子有活性你这人就活力十足。你老喝那个冰水你就容易得过敏病甚至长结石甚至得一些什么呢稀奇古怪的病。因为那个水寒了在体内就容易形成淤血淤血。今天呢我们不是为了说水